望向編輯部，好，今日是節目出街的日子呢，就應該是7月3日。咁我哋今次呢就幫佢編輯部呢收到大家的意見呢，就可能話喂個 quality 啊，或者可能有搭聲問題啊啲咁樣，喂我哋試下拆開我哋幫佢編輯部做個編輯，試一試唔同嘅組合，睇出嚟嘅效果會點樣。咁我哋錄音嘅日子呢就其實褪咗嘅，就唔係就當然唔係7月3號啦，咁係就之前嘅，咁就其實係7/1之前。咁今日有我喺樓山，亦都有另一位真 BC， 真 BC 系嚟，大家好， 系，仲有 我 miss 咗上个上次录节目嘅，唔好意思， 哦，唔紧要，好， 仲有我加陈生，加陈生，我上次都 miss 咗嘅， 系咩？ 放假， 系、哦、啊，但系加陈生之前啊，嗰、那个录翻回应网友嗰个 solo， 系啦，火气十足，solo 嗰个劲到真系，系啦， 系。不自覺嘅，遲啲等陣我會回應一單回應一下，即係對呢件事我自己應該有啲檢討嘅，係 嘛？ 我會回應一下， 收一收翻啲好先啊，咁樣係嘛？ 係 唔需要，唔需要，我哋講真話啫，唔使收貨嘅，我哋可收可放嘅， 係 好 係咯。咁今日我哋講下啲咩咁啊？ 咁啦，一系我讲先啦，我就咧上个星期咧，我就翻咗我曾经工作嘅地方，就系、是、呢、這个澳洲首都啊，澳洲首都 capital 啊 Canberra， 我哋叫 ACT 啊，咁样咧就 叫做坎培拉， 冇错，香港人叫坎培拉。咁咧我就翻去我以前曾经住嘅地方，就系、是、我以前就系同我舅公一齐住嘅。咁样咧，点解我讲呢件事咧？我就想讲，其实咧，点解我要离开我呢、這個？个亲戚，我呢个亲戚其实都有少少出名嘅喺当地，佢系某个佛学学会会长啦，同埋佢系2008年澳洲嘅，即系北京奥运嘅喺澳洲嘅火炬手，同埋基本每一届嘅领事都会同我呢个舅公食饭嘅，因为佢系当地，都系属于一个系叫做点讲咧，叫做呢啲系咪系啊侨领啊，可以咁讲啦。系啦，但系咧，点解我要离开佢？因为佢当时我住喺佢屋企，佢屋企系真系当地都系豪宅嚟嘅，区又住得好好嘅。但系我就系为咗一个人咯，呢、這个就系阿长毛咯，梁国雄议员咯。 点解啊？ 系啊，我记得当时，因为佢咧，我呢个舅公就系1970几年就系为我唔知佢做过咩啦。嗰阵你哋香港系反国派啊，咁咧佢就嚟咗澳洲，可能系俾惊同即系啲 ICC 有啲瓜葛嗰啲，佢就嚟咗澳洲。之后咧就经过好多 ups and downs，ups and downs 之后就有自己嘅 business， 就都有自己嘅网络啦。咁样亦都做过通缉犯啦，亦都揸过枪去抢，唔系揸过枪抢翻人哋抢佢啲银纸啦。佢都上过当地头条嘅。咁咧就系、是、但系咧我记得有一日咧食饭时候，我哋就睇紧 CCTVB 之后。他就话呢、這个长毛成日搞乱香港噶，之后就话佢咩啊？佢话呢啲人死都冇卵用啊，咁样讲啦吓。咁、啊、之后我就我就从来都唔会驳佢一句嘅，因为佢系好烦嘅人啊，即系成日向我妈投鸠数，话 boss 乜乜，咁我就真系驳咗佢话。 喂，你唔够， 其实咧， 喂，你唔够去闹先至咁样添。 哦，咁唉，费事同佢闹啦，佢几十岁人，我从来都唔同人闹呢啲嘅。咁之后佢就咁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咧毛啊长毛咧都系为咗香港好，同埋佢付出好多嘅，自己又住嗰啲public housing 系咪啫？公屋系咯。咁之后佢话，唉嗰啲人就系收捻咗咩钱之后，我就从嗰日开始，我同阿舅公讲话，我谂我一个月之后要搬啊，舅公，我觉得我都系唔系好适合喺你身边生活啦，咁样系咯，就系、是、呢件事之后，我就为咗毛哥，我就离开咗一份好好嘅工啦，因为佢系真系识好多人嘅，当地一个旧嘅员件 Sam Wong 咧，系老死嚟嘅，其实佢都好照顾我嘅。如果继续喺 Canberra 做，因为当时都系即系帮啲政府系做少少嘢嘅，做啲engineering 之类嗰啲嘢，咁我就走咗 settle down 喺咗呢度 Queensland。 咁我就想讲，其实咧，我咁多年嚟咧，喺广东话世界入边咧，长毛系我一个偶像嚟嘅，即系可以讲话曾经我系为咗佢，即系佢做嘅好多嘢，真系令到我好想喊嘅。 咁你系喺长毛入议会之前，你已经好支持佢啊？你点样？ 之前系，因为我系偶尔喺南华早报睇到佢啲嘢，我就觉得哇，呢、這个人即系，因为咧，其实咧，华人世界咧系比较幼啲、保守啲，但系好似呢啲咁嘅左翼咧系唔多嘅，即系除喺香港啲所谓 KOL 以为香港好多左交，其实唔系咁嘅，其实左翼系相对少嘅，其实澳洲都系嘅，你睇到比较右啊保守嘅人嘅唐人系比较多少少嘅。 咁样之后咧，倾向右少少嘅话咧，就话咧左交嗰啲咁样，即系点解一嘢就话系左交咁样咧？就我自己。 我都唔明白嘅，其实香港好多嘢，你知我哋几代都住喺外国，其实好多香港嘢我系唔明白嘅。Anyway， 我唔理呢啲，但系我就想讲话，长毛呢几年咧，唔系系呢一上一年咧选特首，真系令我好失望，好失望。一个托洛斯基主义者，但系佢居然系选特首之后，佢又即系又屌啊 Johnson 咁样，其实我真系忍受唔到，即系觉得。点解佢做嘢同佢以前系咁大差距嘅咧？其实系我明白一个左翼咧系应该，因为曾俊华喺我哋眼中都系一个右翼嘅人嚟嘅。咁一个左翼唔喜欢右翼系正常嘅，但系如果喺咁即系喺最极端嘅情况下，我谂都系要合作啩，即系要吸收最多嘅群众去支持。我谂只有庄真先可以做到。 梗系啦，你相对起庄真，林郑月娥系仲恐怖嘅人嚟嘅，系咪先？ 系。冇错，所以我就系好心死啦。对于阿某哥，我真系觉得我支持咗好多年，我都可以讲话我系有捐过唔少嘅钱系俾社记嘅吓，即系嗰啲有嘅都系有嘅。咁我就觉得呢几年咧，阿某哥好似唔同咗咯，即系已经唔系有利有节咯。其实佢有一样嘢，我一向都系比较。唔系咁中意，就系佢对阿芒果佬好好嘅，即系佢对芒果佬系会 留翻手。 你有冇发觉佢对芒果佬系好少批评嘅？即系呢几年佢系俾芒教头逼到佢紧佢先发烂渣，但系以前咧佢都系好温和，但系我觉得佢对选特首呢件事对阿庄真佢系即系好 double standard， 佢系即系佢系觉得庄真系 the real， 即系嗰啲系真系唔系 lesser evil， 系 real evil。咁我就觉得好失望。 嗰时啲人就系同即系有个消息咁传啦，就话有人佢同阿长毛讲过，就系话即系啲当然好有份量人啦，就同长毛讲就话喂，一定系俾庄真噶啦，点点点噶啦，喂，一定要追住嚟打林郑冇机噶啦，阴点咗系庄真噶啦。咁所以搞到阿长毛就咁样一意孤行咁样去选特首啊，或者甚至乎去即系认定咗庄真，放弃咗林郑，点去追击落去嗰边咯？同埋嗰度，你头先话好似对芒果佬手松咗嘅，喂，有其实望阿长毛咧，原来佢之前咧，佢唔系好识啲social media， 即系玩 Facebook 啊啲咁样嘅，咁所以嗰啲咩芒果佬啊，或者可能甚至会热狗啊，喂，佢哋嗰阵时都系即系集中于网上打飞机啫嘛，咁啊喺度。系好行啊，讲到自己好劲啊，咁喺度系咁插长毛，但系嗰阵时长毛其实自己都唔知噶嘛。咁佢后来咧有开，即系识得玩 Facebook 啦，识得睇啲 comment 留言啊，成嗰啲咁样咧。喂，佢又识得开始同嗰啲网民喺度斗屌喺度闹噶喎，都你系嘛？ 系 啊，佢后来先跟翻上呢个时代嘅嘛。 但系点讲啊？你有冇发觉，即系当阿老萧都系屌紧阿芒果佬，即系煽动族群仇恨嘅时候，阿长毛都系唔够力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喺一个左翼嚟睇，你系冇维护紧你嘅价值咯。排外主义就唔应该喺，唔系排外主义，你应该系屌咯。但系我睇唔出佢有几多力屌，我真系老实讲，可能我自己少睇啦，同埋中文媒体我都好少睇嘅。 我都系睇南华早报，因为英文嘅嘢就可能对我嚟讲好少，容易睇少少啊。 嗰阵时唔知南华早报一张相都好好震撼噶喎，系啊，长毛佢一个人嘅非法集结啊，你会睇过呢张相啊？ 有有，当然有啊，同埋佢跪嗰张相都系好感动嘅。当然佢做咗几十年系。真係係可以講話係貢獻好多嘅，但係呢一兩年咧，我真係好失望，我只係咁講。所以我翻去 Canberra 我就好感觸話，我離開呢個地方就係為咗一個親戚嘅一句話，因為佢就講咗我曾經嘅偶像一句壞話，就離開咗一個我覺得係可能會有更好前途的地方咯。所以唉，好难讲啊！即系呢啲政治一日都嫌长，芒果佬讲得系啱嘅。 系，嘉灿咧，嘉灿点睇？ 我咁睇啊，阿长，我系睇阿长毛，佢系点讲？好重私人感情嘅人，同佢挨过嘅兄弟咧，佢系会比较袒护啲嘅，好似话以前嗰啲叫咩名啊？当年佢社民联分裂嗰阵咧，啲人闹佢啊嘛，话佢点解死都要揽住阿陶君衡？其实我相信系同，即系佢系好有嗰种江湖义气嗰种人。 嗯， 佢同阿芒果佬唔同，芒果佬系讲江湖义气，但系长毛系真系江湖义气嗰种人。 嗯，所以怪口啲嘅啫， 肯系啦。所以佢系会对芒果佬留一手，系好唔出奇。而且你唔好忘记啊，芒果佬系好识玩两面人啦，嗰啲咁古惑啲嘢咁。所以我系咁睇啊，你阿 BC， 你觉得佢话啊，点解佢会对芒果佬留手？其实可能根本上阿芒果佬睇穿佢呢个人根本系好重私情， 即系食透咗佢系咪咁讲啊？应该 系啦，食硬佢噶啦。 其实我哋咧讲咁多嘢都系为咗带出一单新闻啦，就系、是黑布啦，就系、是、用呢个黑布去系冚住呢个金紫荆系嘛？其实我唔系好识香港啲嘢系咪啊？ 金紫荆 其实 嗰、那个， 其实你哋觉得咧呢件事你哋觉得系对共产党有利啲啊，定系觉得都系一种民主嘅宣泄啊咁样咧？因为有两个观点嘅，即系我睇到有人就觉得比如呢啲简体字媒体，我睇到有啲网友 share， 佢就话呢个新浪啦，仲有呢啲其他嗰啲国内啲媒体咧，就攞咗呢张相就喺度大炒香港要港独啦。咁咧当然咧，我哋有啲香港嘅有啲网台支持佢就话，系唔系等于送咗子弹俾老共要立23条咧？第二，当然系佢哋嗰边嘅支持者啦，佢就会话：喂，如果老共要扣你帽子嘅话，你做好少嘢都扣到。咁你哋会觉得系你哋拜边个讲法多啲？我想问一下你哋。 嗱，如果我自己讲翻啦，呢一单嘢咧，咁就其实系啱啱啦，嗰、那个清晨六点，咁啊呢个宋智、黄之锋啊、周庭啊，仲有呢、這个快必啦，人民力量嘅快必，跟住啦，同埋一啲佢哋啲手足啦，咁啊走咗去金紫荆广场，咁啊走去攞块黑布，咁啊笠住咗嗰个金紫荆广场嗰个金紫荆嗰个雕塑啦，就即系宣泄话，哎呀，已经系话俾呢个咩香港去管治啊，已经系无法无天，就系、是、一片黑色啊嗰啲咁样咯。咁有啲人就话啲行为艺术啦，咁我只系觉得我只系咁睇嘅，其实。佢呢单嘢同呢个公关 show 就冇乜分别嘅啫。你拣一个清晨六点，喂，跟住又仲苹果系布架好晒，俾佢嚟影张相，哇，啲大合照啊，喂，攞啲角度啊，喂，真系好鬼靓啊，真系。呢单嘢出完之后，跟住喂晏少少，跟住就自己佢哋众志啊，或者佢哋啲各自人民力量啊，佢哋嗰啲嘅 Facebook 啊，就出翻晒啲中英文嘅声明，就喺度即系解释翻自己呢件事系点样，即系话。是我的原因，这个行为艺术的背后究竟是代表什么，到时大家七日上街见之类的那些。 你呢啲全部系夹埋啫喎。你其实你好老实，你连个 banner 你都冇钱，你算乜嘢咧？你俾咗人哋无限 key 咯，一变咗系，即系你老公先 key 你乜嘢都得噶咯，已经。 冇错， 系咪？你代表啲乜嘢咧？你做个公关，你都做到一牙一忽嘅，你有冇搞错？ 差人点睇啊？ 我咁睇啦，首先就各取所需嘅，各自向各自嘅老板交代。 冇错， 咁啊，共产党咧就即系其实班土共嗰班咧就要向佢哋极左派交代。 嗯， 而呢班咩众志呢班咧就系要做啲嘢向佢哋嘅极右炮交代。基本上佢系两批人，系冇人系真正为香港人谂过。我系咁睇啦吓。 即系加上你都觉得呢个众志佢哋系倾向于极右嗰边，即系 唔系极右，我唔好话极右，而系话佢哋深黄 系 深黄。对唔住，我讲错咗，应该系话向深黄嘅人交。交代每即系等于热狗踢劫，系要向佢极右交代。 嗯， 我唔可以话共产党系极左，其实共产党已经唔再系共产党，应该话系佢上级极权交代。 冇错， 啱 啊。咁不过而家极右，即系其实我系咯，佢哋三边其实系不停咁去撕开香港，将香港撕开，好似三架马车将香港三马分尸。 啱， 一个极权，一个极左， 嗯、 即系其实都唔可以叫极左噶啦，其实已经系好温和啊！呢班人啊，众志啊，人力呢班人，一个极右，三头马车将香港分尸。发觉我其实自几多年啊？散运之后，这个局已经成了形。 我觉得就再加埋啱啱嗰个特首选举咧，即系庄真嗰转啦，嗰、那个白票党嗰个问题，令到将嗰个撕裂去到真系唔需要林郑上台撕裂 2.0 啊！喂，你哋已经帮手撕裂紧。 系， 啲白票党呢班， 系基本上以前咧，香港就系、是、一个中产社会啊，成班人咧、就净系谂，我哋搵钱嘅啫。中产嘅特性其实话，你话你小农啊，点点点港珠，其实呢个就根本系中产特性，全世界嘅中产就只系 一样噶，系啦， 一样 稳定两个字， 稳定搵钱向上爬。 嗯， 好啦，咁啊，点知你咩？如果以一间有工嗱，我本身咧系一间公营机构有工会嘅地方做嘢，咁我用呢个嚟做比喻啊吓。香港系间工厂，入边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翻工放工嘅啫，但系有个工会，咁上边咧就有个松 manager。咁松 manager 下面就有个厂长，个厂长呢就有几个人就可以俾工会投票，工人投票俾你去做嘅。但係最后啊唔 approve 呢就係要睇你个老细嘅松 manager。咁然之后就有工会，工会呢可能有10-20个人就专门就夹住你，你当系立法会。咁但係工会入面就分几派嘅。一派呢就係窝窝妥妥啊，大家工会同埋你厂长大家私底下拆掂佢就算数啦。有啲乜嘢大家就跟个 rule 做啲 safety issue。可能香港人唔熟悉工会其实系夹住啲咩呢，新近有单嘢就系话有个大陆佬买咗间汽车厂，就唔系汽车厂，好似买咗间玻璃厂。 嗯， 就自己极噶，就话你班工会呢就左头左势，工会就话你根本就冇理过我哋 safety issue。啊，有啲危险嘢你唔譬如话换盏灯咁简单嘅嘢呢，你应该唔好逼啲工人去做，因为呢啲唔系工人做嘅，你要叫外面嘅技师入嚟做。因为如果你夹硬做个人头嚟就好大镬㗎啦。即系呢样嘢呢，香港人系可能好唔熟悉，中国人系好唔熟悉，但系呢个系有理由嘅。如果你有啲嘢你应该要俾外面嘅技师入嚟做。如果你夹硬工人你做咗佢啦，咁有咩事就唔知点赔。好大镬。咁工会嘅作用就系夹住呢啲嘢。所以一有啲乜嘢呢就话大家跟住工会同埋我同你劳方同埋资方定嘅 contract 去做。咁样嘅。如果香港系一间咁嘅工厂，个 rule 系香港嘅基本法。 原本就 run 得好好嘅。咁但係呢工会嗰边就有几批人，一批人呢就大家磨磨陀陀搞掂佢，你可以讲民主派。但係呢有另一批人呢就係话，即係其实浅蓝嘅建制派好似曾玉成佢都系磨磨陀陀算数嗰种人。但係有一批人呢就根本就懒鬼，就唔想做嘢。咁呢就借住工会嘅势呢就作威作福。即、啊、係、就是哎、你即係、就是你同我做呢啲嘢佢，你唔同我做，我同老细讲，咁老细就施压嗰啲咁嘅衰嘢啦。有一批咧就癫嘅，就好似长毛咁，就话啊，老细啊，你赚咁多钱啊，唔应该啊，你都应该加我哋 bonus， 你应该加我哋人工。有一批咁嘅人，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见到有三批呢啲咁嘅人。咁咧，如果你将香港比喻做咁咧，而家嘅问题就系、是，可能咁另外呢仲有啲臨時工嘅，仲有啲臨時工就不停咁入嚟工，即係有時候啦，我哋太多嘢做啦，你要 train 個人，咁我都不如請個臨時工頂啦咁樣。而家個我覺得啫，香港嘅問題如果比喻係間工廠，而家呢一刻發生嘅事就係、是、突然間金融海嘯啊，公司唔掂，咁大老細注咗資啦落去呢間工廠啦，咁呢个松 manager 就话：喂，我住咗资，咁但系点解你班友整唔积极㗎？咁咧就想换咗个厂长，个厂长就系梁振英呢条友咧就满口仁义道德，呃咗啲工人就选咗佢出嚟。之后原来佢暗地里咧，佢就系有个政策，就系将你班工人全部换晒做临时工。咁啊，我磨磨拖拖嗰班咧就。咁佢呢就首先就连埋嗰啲作威作福嗰班就压低咗你磨磨拖拖嗰班工会头。然之后呢就唔停喺外面请啲臨時工入嚟。咁就减低咗。 即係好似文革制嗰啲嘛。 係啦。唔係臨時工即係你当外来移民。 好佢。 OK， 原本呢嗰个有个 rule 呢，你就应该譬如话你有100个员工只可以请10个，但係佢又违规呀，可能请20个30个。其实只要你啲工人齐心积极嘅呢个厂长逼佢跟返条 rule 呢就应该冇嘢，但係就已经失去咗工厂。到最后呢咁於是就引起咗左边同埋右边，即係有批人就会走出嚟话臨時工唔好，就罚实啲臨時工㗎啦嘛。如果你咁睇，另外係啦，熱狗就会闹臨時工打交㗎啦嘛。咁然之后另一批话你你搞咗我哋人工，即係长毛嗰班就会闹，就会又发动另一批人去闹个厂长，咁结果成间厂咪乱。乱就又就嚟執笠囉。 嗱，不过一个厂啦，或者可能一个社会嚟讲咧，嗱呢两批人咧，其实一定系唔会系间厂嘅最大多数咯。其实每一边都系唔会好少嘅， 系。但系佢哋系嘈得最劲嗰两批， 系啦。 即系一批就话你班临时工抢咗我份工，另一批就话你班上边嗰班 management 啊压榨咗我哋，叫成日就喺度搞嘢。咁但系你。平时翻工放工，喂，唔好搞咁啫，嗰批就自然咯。喂，间厂日日都打交，不如我哋走咯，咁咪走咯。越嚟越少人，于是大老细就话：，咁啊，不如我执咗间厂佢啦。如果唔执厂，我咪请晒你做临时工咯，解散工会咯。咁最后成个工会散咗，顶间厂就全部临时工嘅，大老细叫你做乜就做乜啦。你哋以后唔好嘈，基本上成个香港。 系咪即系可以讲话换血，或者系嗱你讲话赶走嗰啲人，即系等于逼嗰啲人去移民咧？其实都比喻得几次噶香港嘅情况，同埋有啲人咧散播啲失败主义啦，喂呢间嘢做唔掂噶啦，不如走啦咁样啦，系咪你嘅意思啊？ 系啦，我意思就系话你两批，你大部分嘅净系想翻工放工嘅人，其实就系喺间工厂入边最多嘅员工，但系当你喺度做，或者你当系酒楼啊又好，乜都好啦。依间公司入边最多嘅员工，但系当你见到间公司日日都突然间有批人少数就话去打啲临时工，呢批就成日叫人唔好做嘢，我哋罢工 我哋白宫啊，点点点阿芝阿咗，喂，啲客就唔嚟噶啦嘛，啲客唔嚟咁啊间公司业绩唔好啦，咁就 冇心机做咯，系咯，大家冇心机做嘢， 大老细咪落嚟，大老细咪落嚟咯，啊，既然系咁啊，解散咗工会佢，啊，唔好嘈啦，换晒， 换晒血据，发单 工，依一招系啦，依一招其实据我所知，汽车工人工会做过，美国嗰、那个， 嗯哼，嗯， 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就是这样，你如果现在美国汽车工人工会是完全跪低的，连个退休金都没买，据说连个退休金都给了，以前退休金呢就是近乎阿公的，他的规矩是、你退休到你死，我每个月俾，譬如我俾2000蚊你，就一路俾到你死。而家就唔系，都话啊，你退休金啊都咁上下，你股市大跌喎，跟个市喎，佢系同啲私募基金啊、对冲基金啊嗰班人 mutual fund company 挂钩咗。 嗯， 美国车工人工会系一模一样，系咁样倒下。 嗯， 所以之前咧呢、這个庄真出嚟选嘅时候咧，嗰阵时佢讲咗一句咧，其实好，大家都好。好同意，就是喂市民呢要休养生息一下啦。其实就我觉得背后的含义其实就是喂你两边咁样拗嚟拗去拗嚟拗去嘅，其实喂冇意思嘅，大家都好想唞下，係咪先。即係我当香港嚟计呢，其实你睇到嘅现象好得意。即係有个位香港尖沙咀呢嗰、那个 A1 出口呢，尖沙咀好、一个好旺嘅地方，你知啦，佢地段亦都系好值钱啦，係咪先。咁、A1 出口嗰度呢隔离呢就有个清真寺嘅。其实都是喂，你其实摆咗咁多年，冇人话要拆咗佢啊，或者冇人话要喂阻住我揾食啊，点点点啊，会要走去袭击佢哋或者打佢哋咁样，其实冇噶。大家喂，我哋揾到钱嘅，我哋仲做到嘢嘅，咁就 OK 噶啦。其实都系咁解啫嘛。你其实唔需要，即系其实你散播啲仇恨啊，或者可能佢哋要咩踢劫啊，或者点样驱蝗啊啲咁样，你喂，其实佢哋无以为继喎，佢哋自己到到依家。都唔会再去做噶，佢哋冇行过，已经系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其实你知道，喂，我再做落去嘅话，其实中间派或者可能大部分嘅市民都唔会认同你咁样做嘅。你嗰个炉越嚟越细，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再做落去，所以缩翻。 唔通真系掟机？系咯，唔通真系再掟砖咩？拉咁多人，老实讲，你如果以一间工厂嚟睇，掟砖就等于你去打烂啲机器。你话以后唔使再做啦，即系大家都惊咗呢件事。咁你谂下，揾食工具都冇晒嘅话，咁啊要走咯，间工厂维持唔到落去啊！即系嗰种，即系机器攞起你可以买过，但系如果将来再有人订咧，咁大家都会惊，所以咧，我觉得点讲咧，即系要维持稳定就好紧要嘅。虽然嗱，下一节我哋又可以讲下，有人话我哋系蓝丝啊，我哋而家不如下一节啦。 未到住，咁啊，呢、這个我哋都要回应一下喎，真系一间。 系啊，系啊， 我哋今节咧就集中讲下啲我哋点，即系可能社会点样撕裂，我哋有乜嘢派别啊，或者可能有啲乜嘢咩左中右啊，定点样都好啊，嚟到打出咁样啦。咁如果除咗呢一边啦，咁有冇另一边仲要讲下？即系你话踢劫啊呢方面呢啲讲完啦，咁仲 踢劫？其实 嗱，系讲讲先，啲先你讲。 我就觉得踢劫你讲咧就系、是、我觉得咧其实咧踢劫呢件事咧真系令到香港呢个国际形象系好，即系会突然之间低落咗好多。因为俾我系一个外国人啦，咁我睇下先，我其实我去香港我都系拜山嘅啫，即系去过几次啫吓。咁俾我感觉咧，香港系即系我上一次去就系上年，但系我再顶上一次去就系九几年时候，94年嘅时候同2016年咧真系有差距嘅。同埋我唔讲呢啲多唔多普通话人喺街啦，但係点讲呢，我觉得香港人嘅質素係差咗嘅。即係唔好话人哋系咪新移民，但佢真係讲广东话我唔知啦，但係凭衣着咁我都可以分享边啲大陆人边啲香港人。以前嗰代香港人呢我唔讲咩啦，就讲英文質素呢，其实係以前嗰代香港人係好过而家呢代嘅香港人好多嘅。因为我有好多亲戚系唔识中文，一个中文字都唔识嘅。咁佢哋问路咧，系 是比较难少少嘅，即系识得完完全全讲晒成条点样走嘅人系少嘅。咁之后咧，同埋呢个开门咧。如果喺我哋呢度咧，就会帮佢顶住对门啊，等你过先。但系我唔知以前我去嗰度我冇印象，但系今次嚟讲，我睇到我有啲少少失望咯。即系一个咁文明社会咧，好多见到啲老人家咧都唔会帮佢顶下对门，等你行先咯。我有少少失望，就系咁咯。 哇喂，即系香港，你唔单止对市民失望，我对于佢呢啲大学生我都觉得好失望。我哋啱啱就今日就过咗系七一啦。7月3日啦，喂，七日啦，七日之前，即时系6月28日。呢个大学，即系成班香港啲大学生，嗰啲院校啦，出咗个联合声明咧，即系类似系，佢哋唔会去参加呢个七日嘅大游行。是，即系觉得，但系佢又神奇喎，佢就出咗篇文，即系一篇声明咧，就话呢、這个香港再度沦陷啊，点点点啊，即系讲紧又俾人第二次殖民啊，或者点样，基本未能如愿啊，点点点。佢哋临尾嗰段声明咧，即系其实睇佢哋临尾嗰段，其实讲之前有一大轮咧，就讲紧，其实讲翻都好似好热狗啊、陈云啊，系讲嗰啲嘢咁样噶啦。佢哋临尾咧又系再套翻个招咧，嗰句咩？又话我哋继续咩虚耗光阴啊？如果我哋唔可以再光阴，如果喂我中共就会继续殖民香港嗰啲点样？我哋要咩抗击外匪，光复香港。哇！呢啲大佬啊，你真系即系中咗陈云毒定热狗毒，中得太深。 中咗芒果毒，其实。 我读啊，真系，喂，其实真系，我所以咧，我仲见到芒果佬成日去嗰啲唔同大学去做论坛啊，或者去做讲座啲咧，哇，我真心谂，即系见到咧，即系想走去掟佢芒果啫，即系请佢食个。 好啦，咁而家我哋不如下一节再讲啦，因为呢节都差唔多啦，好啦， 好， 休息一阵啦，唔该。